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头先陈云咧就提到立国嘅神话啦。咁喺呢个华夏文化入边咧。神話咧係一個好強大嘅力量嚟嘅，咁我哋一路都講啦，即係中國功夫咧，實際上就唔係好打得嘅。咁但係咧，後邊點解咁多即係多姿多彩咧？咁因為神話嘅威力好強， 因為中國人識講古仔，同埋中國文字即係寫傳奇嘅能力強。中國功夫唔打得有佢原因嘅，因為佢首先要睇得嘅，即係佢唔係揾人打，佢首先揾人睇嘅。 咁即係當然我講呢句話，好多人會差唔錯啦。咁但係即係我都練拳嘅，咁所以即係我都有咁嘅理由去講呢樣嘢嚇。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即係我哋好強調一樣嘢啦，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嘅文化遺產嚟嘅，特別喺香港，因為即係。在49年之后呢，在中国呢其实就一段颇长的时间呢，就令到呢中国的功夫呢是断层的。 禁武令嘛。 咁而家呢基本上呢就成行成市啦，因为有呢个旅游的动力喺度。咁但基本上个所谓的新武术呢都唔係货真价实嘅。 唔係原本㗎啦，即係佢係经历过体育学院嗰啲改编变成舞蹈化、表演化同埋体操化之后，咁后咪又想搵返原本嘅门派，但啲老师傅一来就係过身啦，二来就係你老师傅教嘅新徒弟，啲新徒弟又有自己因为商业繁荣嘅需要又改咗好多嘢啦。 咁最重要一样嘢就好多落嚟香港。咁重要嘅门派呢其实都我哋喺其他平台都做过啦。咁但系咧，即系我歸結咧，即系喺中國功夫咧，而家香港嗰個狀態咧，就係可以講話咧，係一個文化保育嘅運動嚟嘅。因為咧老嘅師傅咧就年紀好大啦，咁咧就後繼咧開始都出現一啲問題嚇。咁就以詠春為例啦，其實已經有人開始講一樣嘢，就話遲啲即係過多入若干時間咧，我哋要學真正嘅詠春，我哋要向鬼佬學嘅，就唔係講中國人學。 因為好多時候啲鬼佬係好早期，甚至係70-80年代已經嚟香港拜師，就學咗一套比較古老啲嘅，就帶走去嗰邊啊嘛。 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學咧好有心機，佢哋嚟學咧就最尖端個版是不計成本，日日夜夜都在度。咁只不過問題咧，就有啲嘢咧就涉及到係日常嘅一啲沉澱咧，佢哋帶唔走嘅。譬如話，如果我哋講詠春嘅黐手嗰種感、嗰種觸覺咧，係佢帶唔到嘢。咁但係如果純粹用招式嚟講咧，佢哋學得係相當之透徹。佢哋比中文透徹嘅地方就係、是可以去寫一本好詳細嘅書，淨一個小論壇講幾百頁嘅。我睇過嘅。咁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呢個文化遺產咧，有三樣嘢好緊要嘅。第一樣係神話。神話嘅意思咩咧？譬如有張三豐啦， 係啊啲嗰門嘢邊個傳出嚟嘅 咁啊？甚至有冇呢個人都好懷疑啦。 可唔可以呢個人？係三豐道人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可唔可以啊？即係分身啊，或者嗰啲如來神掌類似嗰啲咁樣咧？咁樣咁呢個就喺正史入邊咧。你都見到啲痕跡，但係咧就大家似係非係咁，但係講到嘅嘢咧就係實際上係神話嚟嘅。咁第二樣嘢係咩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掌故。掌故也者就係當年邊個同邊個即係走去決鬥，或者係即係打成點樣？舉個例啦，譬如詠春嚇，就當年同白鶴點打法，或者同蔡李佛點打法咁樣係嘛？即係呢啲嘢係真係發生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後邊咧就似乎咧。渲染的成分咧稍多， 即系自己門派講自己點威嗰啲啦。 咁另外一樣嘢就是日事啦，日事啲嘢真係發生過咁咧，但系咧就即系因為時間比較近期啊，咁於是乎咧 就佢嗰個真實性咧就比較大家掌握到啊，譬如話當年葉問點收啲徒弟啊，點收李小龍，我哋而家都知咁樣。咁入邊咧其實好多好多即係好精彩嘅故仔啊。咁其實咧，阿陳文之所以同我今日講呢樣嘢，就是、因為咧，我諗近期咧，我哋有啲咁嘅條件咧，就請翻啲老師傅出嚟，咁咧佢就可以即係去講翻佢哋個經驗，同埋哦，如果可能嘅話，佢可以教翻大家一啲基本嘅一啲。即 是权术之类的，因为复兴会就在去年年中都成立，后来一到年底才找到个会址，装修好，搞了大轮嘢之后，就是想着是除了是讲文化那些，讲艺术的，讲思想启蒙那些之外，还是最重要的是恢复华夏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就是不单止是打交或者搏斗用或者保家卫国那些东西，而且是锻炼个人的意志、体魄，甚至个人的 修养生活规律 、道德，或者是行行进身体行进的模式，比如坐直咁，当然要坐直啦。但我哋有时会咁啊，养生咁嗰啲嘢都系喺嗰个武学嗰度保留住，所以教武学系可以传到另外一套嘅华夏传统咧。咁故此就系、是近期就系、是、同一位老師傅啦，就係、是、洪拳老師傅。遲啲佢我再講個名啦，就係、是、商談咗之後，就諗住喺復興會度開一個洪拳嘅班，咁就教翻，盡量教翻最傳統嘅黃飛鴻嗰脈嘅拳術。 咁啊，各位老師傅都係即係黃飛鴻嘅真定嘅傳人嚟嘅。咁頭先我講一樣嘢咧。就漏咗一樣嘢，就係傳說。嗰個例如詠春係咪一個女人去發明呢個咁嘅 術咧？成日拍，近即係七八十年代嘅香港電影成日咁搞下。 我個人覺得就唔可能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黃飛鴻真人係咪即係好似阿關頂師傅咁樣咧？咁樣咁我話咧又唔係嘅。 又唔係喺我哋喺黃飛鴻電影見到嗰啲對答，其實就係白學派為主嘅，即係關頂兄自己嘅功夫咧。 關頂師傅咧就係白學派嘅，咁亦都係相當之即係一位傑出嘅宗師啦。咁大家你会问啦，咁咩系白学派咧？白学派事实上就唔系中国传统拳术嚟， 系啦， 系喇嘛拳嚟， 喇嘛 系西藏嗰边。 据说就黄仁林嗰边咧，广州就系跟一个喇嘛，即系个西藏僧人学，但又混杂咗少少北方嘢咁。但如果要喺密宗，即系西藏嗰边揾到类似嘅拳术，又系揾唔到啊，所以就好神奇噶啦。 哦，咁永远呢就系介乎喺即系传说神话之间啊嘛。咁啊，头先我哋即系复述有神话、有传说、有掌故，系嘛？咁但系咧，譬如涉及到即系白學派点嚟咧？我谂呢个又系一个好值得即系写小说啊或者电影剧本去写一样嘢，即系因为我听过嗰个版本就系、是、咧，其实系一个西藏嘅喇嘛咧，佢流落到广州嗰度。我头先你讲话搵即系一啲即系当地嘅人系传授呢个功夫俾佢吓。咁个打法咧同即系南拳啦，南方拳术好唔同嘅，根本就吓。 佢我以前喺元朗天后诞汇景巡游见过，佢系同合家拳啊差唔多，但系系同 哦实际合家拳系实际 合家拳，同我以前学嘅洪拳又好唔同嘅。 好唔同，因为即系如果譬如话南方拳术咧，有一定有一个即系前手啦，即系呢个系一定有个护手，咁佢又唔系用呢个桩咁摆法嘅。咁但系呢啲嘢当然即系你未必有兴趣啦，但系咧譬如话涉及到呢啲咧，好多时咧即系喺嗰个年代张冠李戴嘅。举个例子，譬如黄飞鸿拍咗咁多集，即系关兴师傅嗰集啦。咁其实入边打紧嗰啲唔系洪拳嚟 嘅，学学派。同埋咧就话关兴师傅有一个好搞笑，我哋今日觉得好搞笑嘅传统就系、是、一旦佢系有嗰个祖师爷嗰个牌楼，即系个神楼神台嘅时候，即系有黄麒英即系 铁桥三 嗰啲，佢前面就会摆个白学宗师喺度。 唔系，佢真系喺个镜头前摆， 佢真系拍到入去啊！即系佢话我呢个虽然扮即系戏，我系黄飞鸿。有他们洪拳的祖师，但我自己白学派，我摆一个白学宗师在前面。 这个在今时今日呢即在现在香港的文化就没有这件事、即简单来说，就是他对自己的传统的传承很尊重、即大家不需要理会我的拳术是什么，但要搞清楚先，即那样东西不是洪拳、至于去到李连杰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因为那些叫北派， 从新派的北拳就都不是以前那些茶话或炮花那些，即是五路的北派、 你看得开心没所谓、但是呢即在我们的站来说、我们就要讲出来这些事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这些人不好看，都好看的，由关灯师傅到李连杰都好看的、 只不過咧就係大家唔好有一個錯覺。咁第二個錯覺咩咧？就係黃飛鴻師傅生前咧就唔好打交 嘅，以呢個行醫為行醫同埋喺軍團入邊受武為主。 係啦，咁但係咧佢嘅徒弟就真係打嘅。咁林濟榮就喺廣州打死人啦。咁跟住攞嚟香港啦。咁聽講梁寬係俾人打死嘅。咁有個悲劇就係好似當年啊黃飛鴻師傅嘅仔都係俾人打死嘅。咁但係咧落到嚟香港咧，其實咧呢一水咧就冇斷過，因為收尾有莫桂蘭女士喺度啦，咁佢九十幾歲添啊，咁到好老嘅時候仲打嗰道決戰拳俾大家睇嘅。 同埋林世榮喺香港亦都好多傳人， 傳人喺度嚇。咁但係咧即係一個好開始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而家後生仔唔學。咏春都还好，少少咏春即系好多人学啦咁样。 咏春快见效，红拳真系我自己学过真系好闷。 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好恒常，中国功夫要面对问题就系佢适唔适应到现代嗰、那个即系消费文化同埋现代嗰种生活节奏。譬如我自己去即系开工班，我都遇到问题。譬如我叫你扎马扎三个月。咁啊，先至同你開拳，你啲人會唔會仲喺度練咧？係嘛？ 走咗 好耐。 起碼同時間教，咁都仲話有啲趣味。 係啊，係啊。咁我哋好多時咧要兼顧個趣味性啦嚇。譬如話，我哋喺度上堂，我哋有啲示範，或者我哋俾你睇睇。咁跟住我哋要講故仔咯。咁呢個就訓練咗咧，即係點解？譬如有好多時咧，我哋好擅長去講呢啲功夫故仔嘅原因就咁樣，因為要講古啊。 即係話譬如話點解有斧爪嘅？ 唔係，我哋講嗰啲就當年，譬如阿葉問宗師佢喺香港。或者在上面佛山的時候，他們說那些怎樣威水化點樣，你很多嘛，那我不知道堅定流啦，但是呢就即總之呢就大家聽得很開心。那我舉個例子，這個我最近才聽到，就是當年李小龍在 TVB 表演，那就有幾位人士在這裡，就何守信，是不是何守信，他不是劉 家傑， 劉天慈，那就走到這裡，那些人拍攝在牆上，那李小龍就跟他說，你信唔信我只腳可以起到你即系呢個鼻度咧？咁當其時啲人當然冇答佢，咁跟住起咗腳就係、是、只腳擺定咗喺呢個鼻上面， 都幾好 嘢。咁喺我哋嚟講呢個就哇即係你不得不信啦，因為講嘅人都仲在生嚇，咁啊冇乜經過呢啲圈染。咁但係咧，如果對我嚟講咧，即係冇 warm up 去做呢樣嘢，冇講我做唔做到，冇 warm up 去做咧。就是相當之 會事後會抽筋的，勉強做到的事後會抽筋的，因為證明他的狀態是很 fit 的， 很 fit 的。咁啊，時年都是大概30歲到啦，咁樣嚇。咁如此種種咧，其實大家聽上嚟咧就相當之過癮嘅。咁啊，涉及到阿黃飛鴻師，即係呢位宗師嘅即係日事咧，或者傳說咧，就當然唔會少嘅。不過大家首先就唔好攞咗呢個關慶師傅拍嗰集， 最高講30-40集嘅黃飛鴻嚟睇， 咩100集啊，100集噶啦嚇。咁但係咧有一個傳說咧，即係我諗將來咧，如果我見到呢位老師傅，我都問問佢啦，因為就有人寫過嘅。咁就係咩咧？就係咧，當年咧就係黃飛鴻師傅，你原來咧就係黑旗軍嘅教練嚟嘅。咁咩黑旗軍咧？黑旗軍咧就係劉永福，簡稱劉福嘅一個同鬼佬打係可以打贏嘅一支軍隊， 打英軍同埋即係打台灣都係去過，即、就、係、是、打鄭成功嘅軍隊嘅海軍。 咁咧就喺廣東話入邊咧，當年咧就流傳一句咁嘅説話，就叫劉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咁其實就講呢度黑旗軍嘅。咁入邊咧有好多即係又係咁今日好即係適宜去劇本去寫咧，就係咧呢位劉永福將軍咧。他平時咧顯兵調將或者策略咧，就唔係喺書本或者即係自己嘅訓練得翻嚟嘅，係問個巫婆嘅。係啊，咁咧就我又即係冇考據過啦，但係即係有啲人我都即係有咁嘅功能咧，其實可以查翻啲歷史嘅。咁傳說咧就當其時咧，即係滿清政府咧割讓咗俾台灣之後咧。黑旗軍是想去打的，咁之前是打贏是咩？打贏法國佬，即係佢同法國佬打係打可以打贏嘅嚇。咁咧就曾經何時咧，啲人係寄予厚望咧，因為就覺得好離譜喎。咁你打輸一場仗，俾打俾輸俾日本仔，咁成個台灣都割讓啦。咁咧就傳說入邊咧，就係當其時咧，黃飛鴻師傅係想跟黑旗軍過去打嘅，即係去做嗰、那個嚇。咁呢段歷史就即係今日就無從稽考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其實。無論怎都好呢，那個年代的人呢，他對那個民族的責任是遠比今天的人高的。即是徐克拍的第二集，即是黃飛鴻，他都不多不少去表現這種心態，就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如果譬如說我們今天用香港的比喻，就是你的能力很強，處身這樣的大時代， 你一個人的力量你可以做到什麼？ 我們以前學武雖然說是都是跟隔離村打架，但實際上都是有些行俠仗義的意思在，即當很多人都不懂功夫，你懂功夫然後有人被人蝦，那你是有責任要出手 的。這個是我們傳統的武俠的價值觀的，但是剛才我們說過，即個人在這個即這樣的大環境之下那種很微小的力量，但是很多人是前仆後繼，不要理自己做不做多少事，但是是肯去完成這個責任。所以當年呢，即譬如說後來查回黃花崗烈士裡面呢，其實都有些學詠春的人，但是即那個結局當然剛才好像黃飛鴻那樣很多人做不到，但那就可以流傳一段佳話給我們今天的後生仔去聽聽，究竟當時的人面對所謂民族的前途自己的命運怎麼掌握，是實際上遠比我們今天是層次高的。 那個是介乎士人，即是文士那個殉道，還有我們合義，即是合士的合道，即是兩樣東西，即是我們在朝的都是士大夫，在野我們叫合義或者叫合道。 所以呢，即是我想這個國族的神話起碼是兩個重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士大夫對他周圍的就是這些人的承擔，咁第二樣就合，咁呢個咧基本上咧其他文化你揾唔到嘅，原因就好簡單，即係合呢個字咧係其他嘅地方咧係冇相應嘅一個字， 因為其他地方嗰、那個武裝力量或者係武藝係掌握喺貴族手上嘅，咁係得華夏係比較奇怪啲，就係、是、武藝除咗喺軍中之外，仲係民間 的。民間嘅呢、這個喺史記嘅嚇，即係呢啲嚇列傳入邊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咁日本又如何呢？日本你可以頭先我哋講嘅就係即係日本只有武士，但冇合士。 冇合士，因為佢又係武士又係貴族嚟嘅。嗱， 佢武士道，佢武士道都有一套好完整或者好即係犀利嘅價值觀，到到今日都仲有影響。呢、這個就係佢立國神話。但是他儘管他是受這個中國，但是他那套東西不是這套東西，他那套是武士， 一旦武士沒有繁主或者失去了地位變成浪人，浪人是不受尊重，但是我們在華夏的傳統就是合士是受尊重，甚至是幫會的領袖，就是民初之前一路去到民初都是備受民間尊重，當然是官府是不尊重的。 所以又說合武以合以武犯禁嘛，武咧就武合事咧就好簡單啫，做完啲嘢咧就唔邀功嘅，咁跟住咧就飄出嗰個 流落江湖啦，消失噶啦，消失就隱然叫隱世嚇。 咁呢個咧就我諗係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係所謂傳統文化華夏文化嘅最高嘅一個示範啦，係嘛？即係做完啲嘢之後咧，就唔會講自己點威點威點威嘅，咁啊等後人去寫啦，你寫到就寫，你寫唔到就算數啦。 開始就有傳奇啊嘛，即係頭先究竟出手嗰個係邊個門派嘅師傅咧，或者邊個大師兄咧都走咗咯噃，個惡霸就打到瓜撲到喺度啦。 咁所以咧，即係話。大家去学这个或者去来听这位师傅去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练到固然好，但是练武就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条件，但起码一样东西就是知道在他们那代人呢，他们流离失所走来香港可以隐姓埋名，但是都记住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血脉呢他一路在香港就流傳給後世， 很艱難的。我雖然以前說武館林立，但那些武師生活 很艱苦的，除非是本身是富家子弟，否則就很多是因為在工廠做事，夜晚就在天台或者在那些什麼商會什麼工會找得達很小的地方，就傳自己 的血脈傳下去。 是啊，所以有這個天台的武館當年，但現在沒有了。但最重要的事就不是這些武館的物質條件，當年呢個條件都不好，但可以教了黃秦良、李小龍這站的人出來，所以所有東西最重要的一件事就不是外在的條件，是內在的條件樣。剛才你說那裡其實當年也都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剛才你說主要淪落來香港，走爛落來香港，但有些走爛落來其實又不是那麼差的。舉例譬如白學的一位宗師吳少宗師、師傅，咁佢咧又係好傳奇，傳奇點咧？佢同阿葉問咧有一個好大嘅反差。咁兩位咧都係即係大少嚟嘅，即係曾經有時都係即係算係生活過得去啦。咁但吳少宗師傅咧喺廣州，咁啊所謂呢個大，即係我哋以前俗語稱叫西關大少。咁西關大少當時係點樣咧？就係咧佢哋咧屋企咧因為好有錢，所以就唔會即係掟佢出去讀書，就揾最好嘅國文老師翻嚟教佢。 有一最好的拳術老師回來教他拳。咁於是乎咧，呢、這個就當其時冇呢個術語，但係即係我哋稱之為咧，就係、是、嗰個年代廣州嘅文藝復興人。呢位吳少宗即係宗師咧，可以寫詩、啊、又可以打曬手好拳。咁而且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唔係好即係因為自己好有錢咁嘅態度咧，好錫身。就當佢學咗拳之後咧，就周圍有人抽喺廣州。咁由此咧，就係當年咧，即係呢個白學咧，就係因為咁樣響到嘅嚇。咁啊，你嘅記住一樣嘢，白學咧就唔係我哋而家講緊，譬如話即係另外啲白學咧，因為呢個白學咧就係、 是、另外一派，有另外一派福建嗰啲白學拳，或者叫學拳啊，另外一門 嘢嚇。咁所以咧，頭先我哋講到嗰度咧，即係即使啊，王家衞喺後來拍一代宗師咧，其實都捕捉唔到呢一種咁嘅當其時咧，四九年之後。大批的呢啲即系一代宗师，佢留落嚟香港嘅时候，嗰种咁嘅心态，或者嗰种咁嘅即系辛酸喺度吓，即系佢可以攞到部分，但系即系嗰个唔 攞唔晒，佢攞到一啲，只不过系话为咗要受母，所以就系好实际咁收学费就咁，但系实质系远超过呢啲。 系啊，远超过呢啲，因为咧后边个最重要咧就系、是。它是反映了一个整个时代由这个国共内战开始一个政权逆手下那种即是其中一班人甚至是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一些很有能力的人他们怎样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去挣扎求存。 挣扎求存定是要将自己带在新的学问传或者带在新的学问要传入前目的那班人另外就是如果带武功 在新那里是要传入下一代那么就。大陸那邊就亂咁嚟，知道係傳唔到，即係自己一個人變成一個孤身一人，一身嘅武功喺度，要傳落去，唔係自己死咗冇 嘅。係啊，咁、我相信部分都可能出現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好彩咧，喺五六十年代香港去到七十年代咧，其實基本上咧，即係主要嘅呢一班，即係特別係南方嘅拳術咧，佢係留到香港，係曾幾何時係即係發揚光大。咁發揚光大就唔止一拳術方面，就係、是、造就咗我哋嘅文化遺產，就係、是、呢個香港嘅武術片、 功夫片啊。因為功夫片就最容易係有動作啊嘛，又有古仔啊，有武林傳奇，又有香港，又有廣州，又有文初、清末、反清復明，跟住呢一套嘢就帶咗去外國。 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咧，即係講嚟講去咧，即係又覺得同、我哋講本土運動咩話、實際上同本土運動有關，就因為咧，而家你好多咧，即係去追蹤香港政治啊，或者去。即係特登嚟香港去走去報導呢個本土運動的人咧、其實咧唔多唔少咧，都係因為睇香港嘅特別武俠片而嚟 好多好多其他嘅青年人或者係反有一部分青年人係本土者、本土運動者，但係佢係反抗城邦論、反抗所謂華夏文化啲，就係佢又唔知道當時嘅華夏文化就得翻香港嘅啫。如果講武學嚟講， 咁最重要一樣咧，我成日講咧就係咧本土運動咧要發展落去咧，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就係要夠酷、要夠型。咁我哋每一當我哋表演啲即係基好基本嘅呢啲咁嘅功夫俾人睇咧，啲鬼佬就覺得真係好型、好酷。 即使不是好打得但你嘛，扎住腰带咁啊，有自己的装束，就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吓，即系同埋嗰个你企起身，呢、這个咁嘅嘢系你系会同韩国、同泰国、同好多地方嘅武艺啊分得清楚。 系啊，嗱，所以我寄予呢样嘢咧，我讲咁耐咧，固然睇一样嘢就系大家如果有真系兴趣咧，就可以嚟一嚟系逢兴会嗰、那个即系国术班啦。咁啊，呢啲机会咧不多噶啦吓，咁大家就算唔学武。都起埋嚟聽聽。咁第二樣有咩咧？就呢個好即係語重心長嘅寄語。就搞政治運動，特別係搞本土運動咧，即係理論好緊要嘅。但係其中一樣嘢都好緊要，你要跟住啲人咧可以追隨你或者去響應你咧，就要夠型，就千祈唔好騎呢。我覺得即係我哋搞咁多年咧，我哋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啊！即係呢樣嘢係令到啲年青人咧。系会咁，即系会唔喺个纯粹理性嘅层面去追随你嗰样嘢咯。咁其实点解，譬如话点解香港而家啲年青人咧咁，即系可以对呢个中国嗰种文化咁抗拒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太多假嘢，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好多嘢都好骑呢，唔够型。咁所以嗰个大家系可以用呢个角度咧，谂谂点发扬呢个本土运动。好啦，我哋今日倾到开心，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